希望又让人心伤。

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Oh yeah， 那么长。像猫一样蜷在窗台上，哒啦哒哒哒，哦耶，那么长啊啊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的灵魂，让爱与不爱

间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手 后，我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时候，像影子在你身后。 Feel so bad all day, all day and night. Need you here.幸福怎回到今天这混乱的地步？ Yeah, yeah. 发了最深我不得看你伤害，你抓脸我不快乐，我也不断渐渐变态，你忘了我，我忘了多你伤害，我只会为自己不断让我觉得有点难过，是不是因为要你陪我走完每个角落，可是我不会放任不乱，你只想让你自己每天都过得